在当时那好枪是稀少的，什么像东洋造、西洋造、咪了根、金钩、嘎子楼、匣子大、硬面，那里当头的有。那当兵的多数都是大台杆老洋炮，哎，反正勉勉强强划了家底儿，也凑上了100支，东西全了，马上命人去请田玉本。镇江奎到后边一看，耶，坏了，田玉本是奄奄一息呀，眼看要归位了。你说这些日子能少受折磨吗？虽然没挨打也没上刑，不让他抽大烟，这本身就要他的命啊。另外把他吊起来，他就剩下骨头架子，60多岁的人了，再吊这么几天，就壮小伙子也受不了。金寿山有点抓瞎了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横吧，有办法，快给他扎吗啡呀，多给他扎点心顶一阵，只要在山上不咽气就行。哎，好，这个吗啡这玩意儿是剧毒啊，还扎上真管用。给他扎完之后，田玉本还真就精神了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我金寿山，要死要活你给我个痛快，你小他妈不是人呐，你怎么不一枪把我打死，一刀把我捅了，你让他妈爷爷活受罪。爷爷爷爷，你真是爷爷，你要回家了，我送您回偏庄台，我错了。你他妈说梦话呢，你骗我，我要骗您，我是您打了孙，这是真的。快快快快，准备软床，抬着这位大爷，带着所有的东西，金寿山放下武器，打着白旗亲自来请降啊。田小凤一看金寿山来了，我枪就瞪出来，顶门怎么就顶上，记住，我要不亲自枪毙你，难消我恨。那个张世飞呢，就惦记田小凤，这次就托张作霖呢给自己保媒，所以围着田小凤紧打溜须。他一看田小凤把枪拽出来，张世飞把枪也拽出来，妹妹，别着急，哥哥帮着你，你说怎么出气，怎么解恨，我就怎么给你做。张作霖看见了，当金寿山刚一露面，田小凤把手腕子一扬，张作霖硬把他手腕子抓住，一拧他，这一枪打到天上，田小凤柳眉倒竖，哥哥你不许你胡来，把枪放下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我们要求三个条件，人家样样做到，为什么还要置人于死地？我张某从来不干这种事，服从命令。哎，田小凤一看张作霖真急了，乖乖把枪插在腰带上，张四飞吓一缩脖，也没敢言语。就这一下把金寿山吓得都尿裤子，哭同一声跪在田小凤张作霖面前，磕头真好像鸡千岁你一样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饶命饶命饶命啊，兄弟饶命啊，妹子饶命啊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呐、啊、我罪该万死，我罪该万死。张作霖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太庸俗了，说这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三个条件你做到吗？做到了，做到了，快快快把人抬过来，把田玉本抬过来了。哎，田玉本这阵扎上马肥了，精神反常，俩眼倍儿亮，妹妹作霖，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咱又见面了，我在鬼门关转了3.5圈，我又回来了，没想到今生今世 我还能见着你们。别哭，别哭，别哭。大哥，您不没受伤吗？没有。金寿山难为你们，难为了。哎呀，我的胳膊都要掉折了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。既然这样，您就原谅他吧。他已经服输认罪了，将来让他再到田庄台负荆请罪也就是了。妹妹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保护大哥先回田庄台吧，给他治伤休养要紧。田小凤点头，带着田的丫头领着手下的人马保着哥哥先走了。张作霖捡点东西，你看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叫一万两银子。金寿山一咧嘴，兄弟高过手吧，太平山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，我能有多少积蓄？这都是刮箱子底儿刮出来，大伙儿掏腰包凑的。你无论如何也就答应了吧。张作霖一看他真没钱，算了。再检查枪支马，一瞅里边还有不少驴，这怎么回事？没那么多呀。这场战斗还炸死几十匹马，不然的话100匹还好凑，现在实在不行了，让驴充数吧。哎，兄弟你还得搞个手，算了吧。哎，张作霖就算不错，把东西都收了。然后他告诉金寿山，我金大哥，你怪谁？曾几何时我怎么劝你来的？你霸道的要命，你是鬼迷心窍，你结果得了这么个下场，你后悔不？兄弟你别说了，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，我是吃饱了撑的，我该死，哭也无用，往后我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咱们身为绿林道，为吃口饱饭，养家全小，挺身走险，这个情有可原。但是你不能太没良心，干缺德的事儿。哎，压花窑是我们绿林人最反对的事儿，你为什么非这么干？强扭的瓜不甜呢。你就即使娶了田小凤，他能不能真心真意跟你过日子？哎，你想过没？这阵我怎么跟你说你都能听下去，那阵你是忠言逆耳啊。算了吧，过去的事就叫它过去了，千万要吸收教训，试试兄弟金石良言，我当铭刻肺腑。张作霖把东西收了，金寿山的意思呢，请张作霖到山上再歇歇，张作霖拒绝了。这玩意儿你得预防他反性，见好就收。金寿山收兵撤退，怎么收拾他这破烂摊子，掩埋尸体，收拾残局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说张作霖得胜而归呀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张作霖跟唐二虎张世飞说，我之所以要三事，你们都清楚。头一样，田玉本已经救出来了，这个事儿算结束。另外我要的这些东西，我可不是给自己要的，我没用，因为三界沟死伤那么多弟兄，我觉着对不起我干爹，拿这些东西作为补偿，你们清点清点，过过数，带回三界沟，我就不去了。哎，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兄弟兄弟，这可不行。临行之时，咱老当家得有话。这次帮忙纯属是人情，不管死伤多少人，那是三界沟的事。同时老当家的还告诉我， 要得了胜利品全归你，全归你啊，我可不能拉回三界沟去。老当家的一瞪眼，我吃不了兜着走，这个你就收下就得了。哎，不行。张作霖说，我那成什么人了，我成了巧取豪夺了，不，我是也不能收。王兴元说，这么办吧，这个老兄弟这意思挺至诚，看这样他不能收，我们三界沟呢也不能要，天庄台的损失最大，干脆把这给天庄台得了。哎，大伙一听这主意不错，在路上休整了一天，第二天起身赶奔田庄台，打算把这马呀、枪啊、银子给田庄台送去。结果一到田庄台啊，警报传来，怎么回事啊？田玉本不行了，眼看要归位，马匪也过了劲儿了，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往那一躺是人事不行啊。田小凤哭得跟泪人一样。张作霖这一来，田小凤一头扎到蒙兄的怀里，嚎啕大哭啊，我怎么办呢，我哥哥要不行了。张作霖的心呢也一阵的酸楚，妹子不必难过，看看还有救没，就即使救不了，人迟早是个死啊，早死比晚死强，也许他是享福了。先别哭，我去看看。他带着青龙、魂龙、王兴元、汤二虎、张赤飞等人走进田玉本的卧室，一看这人完了，抬头纹都开了，洗身汗都下来，五官挪移呀，这死前就这模样。张作霖轻轻坐到床榻上，拉着田玉本的手，大哥醒醒。众人一再呼唤，田玉本这才把眼睁开，眼神都散了。张作霖明白，回头问田小凤，你们这儿有马肥毒品什么有没有？什么都有，快给他用上。那阵那个毒品啊，什么地方都有，所以把马肥也弄来了，又给他用上毒品。田玉本精神多了，老高的，你回来了啊？回来了，干什么来了？一则看望老兄，二则给你送战利品来了。什么战利品？金寿山赔的枪马现银。哦，谢谢你了，兄弟，重恩不言谢，我得怎么报答你？可是阎王爷不答应，非叫我去报道不可。看来咱们弟兄相见无日了，我死没有别的牵挂，就是一样，你妹子可怎么办呢？我就这么一个妹子，到现在尚未完婚，连个人家都没有，一个女孩子怎么支撑这片家业？我呀，我闭不上眼呢。他呜呜哭，这一哭呢，在场的人也掉了眼泪了。田小凤泣不成声，趴在哥哥脚底下哭的肩膀直抖了。赶紧用马肥。用完了，田玉本又上了这口气了，兄弟。你叫他们都出去，我有几句秘密的话说。张作霖一摆手，别人退出去。田小凤当然没走了。田玉本哆哆嗦嗦拉住张作霖，兄弟，你跟我妹子的关系我清楚啊，我妹子谁都不喜欢，就喜欢你呀、啊。我兄弟，你能不能可怜哥哥，你就答应了这门亲事吧，啊，你只要答应了，我死也就闭了眼了。这 大哥，您怎么说糊涂啊？您是知道的，我有家口，有媳妇儿。另外再告诉您，我都快有孩子了。您说您把妹子给了我，难道说叫她做妾，叫做小不成吗？是都行，爱什么什么，只要你娶她我就甘心。小凤啊，你说呢？田小凤直哭，没有回答。张作霖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哥哥什么事我都能答应，唯独这事我不能答应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我跟我妹子说过，先有后不嫁呀。我跟我妹子把把磕头，已经成了朋友了。她是我妹子，我是她哥哥，当哥哥的怎么能娶妹子呢？您放心，我拿她当我亲妹妹也就是了。往后您真要不在世上，我妹子有个大事小情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忙到底。田庄台就是我的事儿，我就管田庄台的事儿不就得了吗？ 不不，那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老大了，你太狠了你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你都不答应，你不答应我闭不下眼呢，我求你了。 张作霖一看要死的人了，啰啰嗦嗦简直没完没了，最后一狠心满足他吧。张作霖点了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了。 你骗我，你骗我呀，你起个誓。 大哥，我答应娶我妹子，如果我口不应心，将来不得好死。 哎，这才对呢，这我就安心去见阎王爷去了。妹子，好自为之吧。 这点气儿泄了，马弯一歪歪，身归那时去了。哎呀，田玉本一死，田庄台的匪哭举哀呀，这个举动还真不小呢。田小凤豁出去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哥哥，虽然一父二母所生，但是我们跟一个娘生的没有什么区别。你别看他在世的时候挺烦人，要死了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，心就凉了半截。田小凤是真伤心，拿金寿山赔的这些钱干脆我就折腾吧，给我哥哥超度七七四十九天。张作霖就劝妹子，别折腾的过分了，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，那还有官府呢，一旦悲哀过度有失分寸，要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别忘了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一切应该从简呐。你思念大哥，你记得心里就行了。田小凤还真听张作霖的，原来想超度七七四十九天，后来也就七天，哎，就把这个丧事了结了，把田玉本入土为安。田小凤抱哭了一顿，哎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可张作霖一想，田玉本刚死，妹子还这么悲哀，自己没办法离开，尽管他心里着急也没办法。王兴元来了，跟张作霖一商量，我不能在外头待的日久啊，恐怕老当家的牵挂，我得领着人马先回去了。张作霖说好吧，见着我义父蒙叔和我哥哥杜立三，向我致谢，就说我一切全好，将来有机会我去给他们请安。王兴元说你不必嘱咐，我都清楚。就这样领着人马他也走了。唐二虎张志飞没走，张作霖就问，你们怎么不走？兄弟，你烦我们了啊？我们舍命陪君子，另外告诉你，老当家的有话让我们一直陪伴于你，从今以后你甩都甩不下去了。